第78集，有你在，火也没那么可怕。孙定义和刘辉去而复返，并带回了消防面具。他们戴上面具，往更深处摸去。越往前，越接近爆炸中心，楼体坍塌的越严重。前面的路被封堵的厉害，他们只能爬进去。 钟队长，汇报一下情况。 王猛和林少平还在一楼搜索被困着，仁义回答道：“ 我们距离爆炸点比较近，但这里很难通行。我们……我看到火了。” 在层层瓦砾碎石中间，有一束亮光在黑暗中涌动，简直像是无尽深渊中飘动的一抹鬼火，令人胆寒。 火烧得大吗？是什么引起的？我们在外面也看到了。 应该不大，不确定是什么引起的，但它可能阻挡了我们去爆炸点的路。 先确定情况再行动，如果没有前进的条件就退回来。 是，我先爬进去，看看火有没有阻断我们的路。 我跟你一起去，如果被火阻断了路，那前面就是我们最接近爆炸点的地方，我想要的东西也只能在那附近搜索。 你确定那可是火？ 我说过我害怕，但我不退却，而且有你在呢。 那一句有你在呢，顿时让仁义的心都飞了起来。他竭力掩饰住表情的变化，结巴道：“ 好吧，你跟在我后面。” 孙定义眨巴着眼睛，目光在两人之间转了个来回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 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，我们现在穿的不是灭火战斗服，所以没有隔热阻燃的效果，靠近火源会非常非常热，你受不了就退出去，不要勉强。 知道，走吧。 孙定义拿出救援绳， 人队绑上绳子吧。 好。 仁义将两人拴在了一根绳子上，绳子的另一头在孙定义手里。 把你们身上的灭火剂都给我们。 他们只带了便携的灭火剂，但关键时候肯定比没有强。仁义一眼望进废墟深处，心里有些打怵，这里随时都有二次坍塌的风险，他们往前的每一步都可能是在靠近死神。明知危险也义无反顾，这就是消防员战士。仁义与龚应贤对视， 走吧。 龚应贤回给他一个平静无畏的目光。仁义扭头往前爬去，此处到爆炸点不过十几米的距离，平日里迈上几步就能到，此时却举步维艰。他们必须在坑洼不平的瓦砾堆里不停地寻找下一个落脚点，还要随时注意头顶的支撑结构是否稳固。 有什么？消防员，有什么？单医生，消防员。 越往前爬，火光越盛，仁义已经能听到那熟悉的燃烧的噼啪声，空气的温度也明显在升高。 有人吗？ 嘘，安静。 两人静了下来，屏息听着，一道微弱的求救声传入耳中。 这边。 仁义循着声音的方向费力地爬了过去，在墙根下发现了抱在一起的两个人，看模样是一对夫妻。 救命！ 丈夫脸上满是尘土，眼下画了两道干涸的脏兮兮的泪痕。仁义发现丈夫只是受了轻伤，并没有被困，但他怀里抱着的女人半身被压在石块下。 他怎么样了？ 仁义挪到两人身边，发现妻子也还有意识，但是嘴唇煞白，明显是失血过多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发现他的小腹隆起。 他的腿被压住了，救救王太太，她怀孕了，我搬不动这个石头啊。 别急，我看看。 龚应贤抓住妻子的手腕摸了一下脉搏，已经很微弱了。他朝仁义悄悄摇了摇头。 仁义看了看压在妻子身上的石块，少说要五六个成年男子才有可能搬动，且不仅仅是重量的问题，石头的末端支撑着一段梁柱，一旦挪动了它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仁义摸了摸额上的汗。 先生，这个石头太沉了，我们几个搬不动，就算搬动了也很危险，可能会把我们埋了。你先跟我们出去，之后 不行，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。 老公，你走吧，我不行了。 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大怕黑，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，他还有我们的孩子。 兄弟，前面起火了，也许不久就会烧到这里，空气会越来越稀薄，你留在这里会非常危险，不但帮不了你妻子，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。 我不会走的，他怕黑，我不能走，要死我们一家人死在一块儿。 你走吧，老公，你走吧，我不怕了，我不行了，你别陪我送死，求求你快走吧。 无论怎么劝，丈夫都不愿意离开，夫妻俩抱头痛哭，令人心酸不已。仁义叹了口气，仔细观察四周，思索着救人的办法。他按下对角， 我发现一对被困的夫妻，压埋物无法挪动，一是太重，二是可能引起二次坍塌。 有没有可能切割？ 切割震动太大了，也可能引起坍塌。 截肢呢？ 她是孕妇，撑不住的，现在只有充气垫可以试试。 充气垫也可能引起坍塌，二层承受着上面两层楼的压力，还着了火，千万别动结构。只要置换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也许能在不触动结构的情况下把人救出来。 陈队，他快不行了，我们必须得试试。 马上安排救援。 仁义从兜里掏出压缩饼干和水， 你喂你太太吃点东西保存体力，不让她睡着，马上就会有人来救你们，我们还得继续去前面看看。 谢谢。 我们继续往前吧。 两人奋力地往前爬去。 你有没有感觉越来越热了？ 是啊，火势在蔓延，一会儿可能呼吸也会不畅。这个防毒面具可以过滤毒烟，但没办法提供氧气，我们不能久留。 看着前面愈发明亮的火光，龚应贤倒吸一口气，也不知是对火的恐惧令他焦虑，亦或是空气中的氧含量降低，他已经开始感到胸闷气短。当仁义爬到倒数第二个病房时，空气温度已经达到了令人不适的地步，身上暴汗，而他也终于看清了火源。 陈队，我们现在在爆炸点隔壁，起火源是一个电暖器，可能是老式楼房暖气不足，病人自己放了一个。因为周围都是钢筋混凝土，所以没怎么扩散，但是热辐射温度太高了，可能过不去了。 那就不要深入了，我们从外面看着火势明显变大了，现在也没办法喷水，你们注意氧气含量。 爆炸的病房是不是完全塌陷了？ 从外面看是的，从里面看看不清，但应该是完全堵住了。 我要尽量靠近一些。你看，我捡到了一点东西。 这是什么呀？ 龚应贤费力地爬到仁义身边，两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，肩膀撞着肩膀。 给我一点水。 你口袋里有，我的给那对夫妇了。 在哪儿来着？ 仁义朝龚应贤的腰摸去，他抱着一点点占便宜的心理，趁机摸了一把龚应贤的屁股，然后才从他兜里掏出了一瓶水。龚应贤倒出一点水在掌心，将那白色结晶撒了进去，很快就溶解了。 这什么东西？ 溶于水，可以确定是暗盐了。 暗盐是什么？ 龚应贤把那白色结晶凑到仁义鼻尖，一缕恶臭 冲入仁一的鼻息，他立刻呕了一声。 什么鬼东西，你给我屎臭味。 暗炎，余热可以放出氨气。以暗炎、尿素混合二氯乙氰尿酸钠，就可以生出三氯化氮。只要受热就会爆炸。让邱队长听队长。 陈队，把邱队长接入频道。 严姐，凶手使用的炸弹混合了氯胺等有强烈刺激气味的化学品，这种味道一时半会儿散不掉，让警犬去找。另外查一下近期相关化学品的交易记录，俺严是不允许零售的。 好，知道了，马上去查。你们什么时候出来？我看到几个消防员带着什么东西进去了，说里面有孕妇。 对，我们很快就会出去，放心。 注意安全。 凶手做了个定时炸弹，遥控炸弹。我是不太了解化学炸弹的原理啊，但物理炸弹的基础我们是学过的，受热是很难被远程遥控的，物理炸弹要定时或者远程控制，需要电控的引芯。 这不是什么问题，化学炸弹需要的是反应，有些反应需要时间，有些反应需要压力、温度和湿度配合。以三氯化氮做爆炸物，我至少有四个方案可以做成延迟气爆。 你这个人有点危险啊。 是啊，所以不要惹我生气。 哪儿敢呀。 龚应贤很想对仁义说，不要再跟那个叫齐霄的人交朋友，他就可以不生气，但他说不出口，一来确实幼稚，二来现在不是时候。他收起水壶， 再往前看看吧。 应贤，再往前你就能看到火了，整个房间都在燃烧。 龚应贤于黑暗中凝视着仁义明亮的双眼。 我知道， 而且很热，你没有受过训练，可能受不了这种热。 我知道，我不会退回去的。再说，你不是消防员吗？有你在，火也没有那么可怕。